Susan 啊，你好吗？我是 Debbie 啊。唔经唔觉，我嚟咗英国已经有五年啦。上个礼拜我啱啱先至考完 GCE A level， 若果合格嘅话，我就可以入 U 啦。沙田而家变成点啊？听讲话有沙田马场同埋铁路电气化，我真系好想翻嚟沙田行下。 晚风中倚窗看夕阳，看海边斜阳送落霞。斜刀白天，迷雾里仿似是见到你，仿佛历缘悠然在眼。望孤山坡，踏我的足印，千多行我心。问那一天再归返？从会旧友，寄当天孤身到外洋。晚风中，谁人暗里睡？尝尽了风雨浪，盼见你，不知沙田如何再变。 Susan 啊，你仲记唔记得呢？细个嗰阵，我哋好中意红梅谷嗰玩噶。有一次，你仲爬上望夫石上面，一个唔小心差啲跌咗落嚟啊！嗰阵真系吓死我。其实英国嘅生活都几好嘅，但系我始终都系中意沙田，不过喺 London。 望夫山坡，搭我